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七级大风加冰雹，北京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北京市累计1994.09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中国电信股票在今天登陆上交所，高开高走。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4点到20点，本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其中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昌平和石景山以及海淀大部、丰台西部、密云西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截止到昨天，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821.89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63.44万剂次，累计接种1994.09万人，其中1839.16万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全市18岁及其以上常住人口的全程接种率为94.1%。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作为冬奥会的唯一地下配套设施，北京冬奥会赛时将会配合冰立方的赛事使用。目前冰上运动中心的施工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将在10月的冬奥会测试赛期间同步启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国家游泳中心的南广场地下，总建筑面积8821平方米，建成以后将会成为集冰上赛事、滑冰健身、冰上培训、体育旅游和冰上演出等等功能于一体的冰上项目平台。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家住在朝阳区建华南路地杰长安一小区的业主张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内的水系统中央空调管道夏季供冷，冬天供暖，但是管道经常会发生爆裂漏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地杰长安一小区2007年开盘，据张女士介绍，家中出现过严重漏水的业主至少有60户。她质疑为什么才使用了13年的管道会频繁发生严重的爆裂漏水。 其实从交房到现在才12、13年的样子，然后就这个管道就已经成这样了。 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物业北京地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安一项目部工作人员吕先生。吕先生表示， 现在是鉴定报告出了，设计院出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改造方案，下一步得是征求居民意见再做方案的深化。 张女士告诉记者，楼内曾公示过一份检验报告，但报告并没有写明部件严重锈蚀的原因。记者联系到地杰长安一小区所在的永安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先生，陈先生表示确权工作正在进行。 比如像这东西是你开发商负责的，对吧？ 嗯， 你质保多长时间？那好，那你质保之后你怎么办的？然后这块物业负责的，你应该是维护的，怎么着？确实得一步一步来，是这么一步一步确权的。 为了解决问题，居民、物业、社区与街道办四方之前曾召开过多次协调会。张女士提供的会议录音显示，在协调会上，建外街道办事处林主任提出，如果更换管道，开发商、物业、热力公司、业主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费用。 开发商跑不了，物业跑不了，还有一方是热力公司，冬天是热力供的暖，最后一个是管道业主。 然而对林主任的说法，张女士等业主并不认可。 这是空调的主管道，我们只是正常使用，那换管道竟然街道的领导他们认为我们业主也有责任。 记者为此咨询了物业管理方面的资深律师孟先生。孟先生认为， 开发商的保修一般的是不超过5年的，这个应该是供暖和这业主专项维修资金去解决，然后商量一个比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中国电信登陆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天，它率先和中国联通团聚，而中国移动在5月17号也公布了将在 A 股上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移动将和中国电信和早已经登陆 A 股多年的中国联通会师，国内三大运营商回归沪深市场，将会带动通信板块走出新的行情。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电信今天上市的情况。 好的，中国电信发行价格呢是4.53元，那么今天第一个交易日开盘是4.79元，随后下跌，一度呢接近于破发的边缘。那么11点左右呢，中国电信股价是突然被拉升5.27元，盘中临时停牌，下午开盘呢是高开了6.52元，随后呢震荡调整，收盘是收在了6.11元，没有辜负这个广大投资者的这种期望啊。那中国电信在纽交所退市的2个月之后，今天的上市仅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中国移动的8月18号晚上也宣布回归发行 A 股，募资金额呢将会达到560亿元，将成为近10年来 A 股的最大的新股发行的这个公司。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将与呢早已经登陆 A 股多年的中国联通会师，国内三大运营商呢 A 加 H 股的这种股价的这种结构呢已经形成。那么中国移动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呢是分别在1997年、2000年还有2002年呢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并且呢同时呢在港交所上市，实现了香港加美国两地资本市场的同时挂牌。2020年12月31号呢，纽交所是根据行政命令启动了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摘牌的程序。2021年的1月11号，纽交所呢暂停了三家中国电信企业的美国买卖。那么目前呢，从财务数据来看呢，国内三大运营商当中呢，中国移动营收的规模和盈利的能力呢是遥遥领先。2020年呢，那么中国移动的实现营收呢是7681亿元，是中国电信呢3899亿元这个营收规模的一倍，是中国电信208亿元盈利水平的5倍。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联通2020年的这个营收规模为3038亿元，归这个母利润呢是55亿元。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呢，未来最大的机会呢是在于 5G 的新兴市场业务。那么随着中国运营商的回归 A 股呢，再加上国内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运营商呢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去开拓新兴业务，可以直接让 A 股的投资者呢充分享受到电信行业高速稳定成长的市场红利。同时呢，三大运营商呢齐聚 A 股市场呢，对于国内信息通信行业的辐射拉动作用也更加明显。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历时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打得不值。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2号到16号开展了这项调查。美联社昨天报道，不仅是阿富汗战争，大约2/3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同样是个错误。在阿富汗战争当中，美国付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耗费超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另外一方面，10多万阿平民在战火当中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当初被推翻的阿富汗塔利班如今重新夺权。节目之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6，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刘佳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 北京福彩三电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